北京时间23:00，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1000000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100万奖4D 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白云瑞和房书安好不容易请出妙手乾坤镇西洋，螺旋罗子镇，要求他大破七星楼。螺旋答应了，老少英雄非常高兴，一个个擦拳抹掌，咬牙切齿，一旦破了七星楼，把里边被囚禁的6位救出来，我们就放心大胆的捉拿金灯剑客夏随良和那十恶不赦的卧佛昆仑僧。大家分了3队，螺旋领着起身赶奔三仙观，路上无话呀，因为他们来过不止一次，这叫轻车熟路。拐过三仙观的正门，奔东北方向，刚走到半道上，还没到七星楼呢，就见对面火光闪动，从悬崖的后边冲出一伙人来，为首的正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和决心一指萧道成。他们领着100多人把去路拦住，徐良就一愣啊，心说夏随良，你这可不对，咱们打赌击掌10天大破七星楼，我们讲妥的条件，破楼的时候不准有人阻拦，要拦着就不算，莫非你们变卦了不成吗？徐良想到这儿，手提金丝大环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最前面，用手一指，高声断喝：“对，我说夏随良，你们要干什么？”徐良，我要办点事情，跟你既有关系又没关系，请你闪退一旁，请螺旋罗子珍跟我对话。徐良一听啊，螺旋出头他知道了，回头看了一眼罗剑客，罗旋一听指名点姓叫自己，哪能不露面呢？手提宝剑走出人群来见夏随良，金灯大剑罗某不才在此恭候，有话请讲吧。哈哈哈哈，行行啊，我真赞成开封府的人，手眼通天， 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他怎么就能想到你头上呢？才几天的功夫，就把你这位乾坤妙手镇西洋请出来了，佩服，佩服。请问罗老剑客，你是要帮着他们破我的七星楼了？对，你说的一点不假，今夜晚间我们就是要破七星楼。好嘞，按条约规定，我呢不能领人竹篮，但是有点事儿我必须跟你说明。我听说你罗旋弑母至孝，你是个大孝子啊。倘若为了破七星楼，你母亲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你这当孝子的可就变成了逆子了。哦，罗旋一听心里的一翻个，心说他说这话什么意思，怎么提到我母亲身上，这心就有点发慌啊。夏遂良，你这是何意？哎，我替你考虑，我怕你保不住孝子的名誉，不信你来看。夏遂良和萧道成往两旁一闪，在任宠的后面推出一辆四个轱辘的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推到阵前了。罗旋往车上一看，哎呦了一声，原来他母亲在车上绑着呢。老太太发髻蓬松啊，双臂倒剪。再看车的周围站着12名刀斧手，手中都拿着利刃，一个个满面的凶气，随时随地就可能下手把老太太给杀了。罗旋这才知道，闹了半天夏遂良和萧道成暗中下手把母亲给弄到了三仙观。甭问，这是自己起身之后发生的事情。罗旋是大孝子，一看老娘落入魔掌，肝胆竭裂，大叫一声是人事不省。这下老少英雄可乱了，徐良、白云瑞、方传、爱护、白云生，大家往上围拢，把罗旋给扶起来，爬死前胸，捶打后背，他的耳边呼唤好一阵，罗旋才明白过来。一看母亲，他是放声大哭，娘啊，恕儿不孝，连累了老娘，儿之罪也。我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娘，你儿子我不是人，我没能力保护母亲，我就死了得了。罗旋说到这，把掌中宝剑一瞬，就打算抹脖子。幸亏徐良手快，砰，把手腕子抓住，把宝剑给他夺过来了。啊，老剑客，你这是何苦啊？如果你要死了，你的母亲怎么办？你这不越发的糊涂了吗？萧道成在对面说话了，无量天尊，罗旋，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你既是孝子，你就应该投靠我们这一边来， 只要你过来帮着我们，你娘管保平安无事，你们娘俩还能在一起。另外一条路，你咬咬牙豁出你娘去，你就帮着三侠五义破我们的七星楼。我可告诉你啊，现在你必须给个答复，倘若脱齿，可怪不了我手黑心狠。怎么办吧？老太太想要说话说不出来，不知道叫他们给灌了什么药了。就见老太太干晃脑袋，干嘎巴嘴，没声，眼泪是夺眶而出啊。诸位，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古往今来，就这个绑票拿人质要挟人，这一招是最缺德不过。若轩一看，这怎么办？能眼睁睁瞅着母亲掉脑袋吗？当然不能的。他扭转回身，看看白云瑞，瞅瞅方树安，又看看徐良，众人扑簌簌，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般。各位，你们说我应该怎么办？吃人饭的人谁能说？你别管你娘，管他干什么，叫他死吧，帮助我们破楼，能说出这话吗？当然不能。白云瑞气得脸都变了色了。罗老剑客，哎，事到如今，我们也不好勉强你啊。既然对方向你提出两条路，那么任凭你自己选择吧。罗旋一听，好吧，各位，实在对不起，我尽孝就不能尽义，孝义不能两全，我就得违心投靠三仙馆。不过众位放心，我人虽在曹营，心在汉，我绝不能给他们帮忙，跟你们为仇作对，我要告辞了。罗旋说到这儿，这眼泪淌起来没完了。尤其他觉着对不起白云瑞和方树安，要没人家两位帮忙，他就死到监狱了。所以他跪在地上给白云瑞和方树安磕头。方树安和云瑞过来用手相搀，可这时候的罗旋呢，后背对着夏随良和昆仑僧等人，这脸儿呢是朝着白云瑞、徐良众人，双方还保持着很远一段距离。说话的时候，如果高声能听得见，要压低声音呢，还就听不见。就见罗旋利用磕头的这功夫，迅速的在地上写了六个字。白云瑞眼尖，一看写的是李于岛公事良。写完了之后，罗旋站起身来，冲大伙一抱拳，各位后会有期，迈开大步来到夏随良近前，母子相见。夏随良大喜，哎，欢迎欢迎啊，罗大剑，你走这条路算对了，你放心，到了我们三仙观，我们绝不亏待于你。来人，给老夫人松绑，回到三仙观盛牌宴宴，给罗剑客接风。昆仑僧一喊，对， 我们这又多了个帮手，大伙应该热烈祝贺。呼哨一响，人家走了，把徐良等人就扔在这儿了。大伙好半天谁也没说话呀，满心的希望全落空了。乘兴而来是败兴而回，大家低着头又回到招商店。到这天亮了，谁也没有困的意思，谁也没心吃饭，一个个唉声叹气，是愁眉苦脸。房叔安沉不住气了，我说中尉，咱们怎么是双打的茄子蔫巴呢？啊，别介，我看呢，肯定能破得了七星楼，只是多灾多难罢了。只要我们大伙使把劲儿，破楼还是不成问题。有人就问说，哎，你鬼点子最多，你说怎么能破得了呢？啊，刚才我嗅吞灵纹掐指一算，我算出六个字来，鲤鱼岛公事良。你们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白云瑞冲他一瞪眼，你胡说什么？那是你算的吗？那不是螺旋在地上写的吗？哎，对呀，既然这戏法变漏了，我也就别吹了。我说各位啊，螺旋临行之时不忘旧情，在地上写了六个字，这鲤鱼岛那肯定是个地名，公世良乃是他亲师弟，人送绰号五星昆仑子。众位都知道，当年金官道人摆这座七星楼，把楼图遗失三份，他自己保留一份，给螺旋一份，公世良手中还有一份。那么也就是说，金官道人现在死活不知下落不明，螺旋又被人家软禁在三千观，唯一能破楼者舍公世良者谁？干脆我们大家鼓起劲儿来，赶奔鲤鱼岛聘请功劳剑客，不就应刃而解了吗？是吗？大伙一听，这才来点情绪，空气也为之一变，心说好事多磨呀，一点都不假。掐手指头一算，十天打赌过去一半了，势在紧急呀，超过日期，金灯剑客夏翠良和萧道成就能对楼里的六个人下起毒手。也就是说，在五天之中必须把公世良请出来大破七星楼。怎么办？谁请去？叫白云瑞和方叔安不行，显得人情太低了。后来徐良挺身而出，老肖说我跟着去。和徐良这一去啊，王源也站起来了，他跟徐良的感情是最厚啊。梁子，我舍命陪君子，跟你去一趟。 我也去，我也去。 灰谢童子和多比童子、方宽、方宝也要跟老师去。最后夏侯仁同意了，就这样，老少英雄六个人起身赶奔鲤鱼岛。其实鲤鱼岛在什么地方，徐良他们不知道，那没关系，打听本地人嘛。最了解南海岛屿情况的，莫过于小孤山的总寨主康殿臣。康殿臣给准备的船，另外画了一张详细的路线图。他们六个人到了码头，登船赶奔鲤鱼岛，实质上不太远，也就是三十几里啊。这一天海上的风还挺大，浪非常狂啊。只有徐良不会水， 你看徐良那么大的能耐，见着水就有点发懵，他蹲下俩手扶着船帮，心里是蹦蹦蹦蹦直跳，但盼着早点登陆。房叔安在这一路上还说，哎呀，这高人呢，真有高人的特殊地方。就拿这龚世良来说，他住的鲤鱼岛谁也不知道，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看来谢底就怕老乡亲，螺旋要不提谁知道啊。咱也没见过这位龚大剑什么模样，也不知道这位什么脾气秉性，到那把这事儿一说，人家能不能给帮忙，这可在两可之间呢。但愿苍天有眼，神佛保佑，保佑弟子一路一帆风顺。到了时候我多烧几股香，多磕几个头，弥陀佛呀，无量佛。徐良狠狠瞪了他一眼，心说这是什么时候，你还哪有闲心耍贫嘴。吓得房叔安一缩脖子，不敢言语了。简短解说，到了鲤鱼岛了，小船靠岸，六个人登陆，船在这等着。这岛子也不太小，方圆能有十里之遥。一看岛子上晒的网，修补的船只，哩哩啦啦有一百来户人家，甭问，都靠着打鱼为生的。他们到这是大白天呢，路上遇上不少人。徐良冲这些人一抱拳，乡亲们你们好，我得把吓一跳。当地人一瞅我这几位是干什么的，神头鬼脸的，说话的这位这什么味儿，叫人牙根都冒酸水。一看面相紫阳干，大片牙，黑牙根，两道刷白的白眉，还带着家伙，像英雄气概。再看后边还跟着几位，这渔民们就有点发愣，你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强盗，我们是外地人，到这块要访一个朋友，跟你打听打听。 找谁呀？ 有一人姓龚，叫龚四良，你知道吗？ 我说您说话我听不明白，您说什么？ 白云瑞过来补充，叫龚世良啊。 知道，龚大剑呐，就在里边住，看着没，顺这条盘山路往后走，那儿有一片树林，树林的当中有一所宅院，公园呢就在那儿住。我们这个岛子上除了他们家姓龚，别人都是外姓，你们打听的就是他。多谢多谢，还真没费事儿。他们按着渔人指的这个方向，翻过一架山包，再往前走一看，果然有一片树林，树林里边有一所宅院。这个幽静劲儿就甭提了。哎呀，徐良觉着来的仓促，一点礼物都没带来，显得有点失礼呀。但是情况特殊，将来破了七星楼再补报吧。房叔安跑到前面去叫门，咣咣咣， 开门了，喂，有人没有啊？ 门开了，出来一个小童子，这小孩能有十四五岁，小圆崩脸，一看就知道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这小孩往外一看就是一愣啊，你们找谁呀？ 哎呀，小兄弟你好啊，吃饭没吃 啊？用过饭了。 哎， 请问这是公宅吗？公世良、公大健是住的这儿吗？这小孩又想说又不想说。正在这时，就听屋里头有人弹嗽了一声。童儿，什么人找我？ 袁老爷，外边来了六七位，我不知道是哪来的。 戴某观看。随着脚步声，在徐良的面前闪出一人。这六位仔细看，呵，这人是仪表堂堂啊，身高九尺五寸，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面如冠玉，黑胡须好像墨染的似的，五绺长须飘洒千金，条条透风，根根露肉，剑眉，大豹子眼儿，骨鼻梁，方海口。这要是年轻的时候，这小伙不定多帅。虽然人到了中年，长得也不难看，头上戴着四楞圆外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身穿对花圆外氅，脚下厚底斧子履，甭问，大概就是他。白云瑞抢步欺身过来，一躬到地，请问阁下，这是公宅吗？对呀，你们找谁？敢问公世良、公大健住的这儿吗？我就是啊。哎呦，没想到见着您了。白某这厢有礼了， 方某这厢有礼了。 老剑客你好，大剑客你好。公世良就是一愣啊，谁他也不认识。不敢当不敢当。各位，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听堂叙话， 我们正要讨咬。哎呀，这小院可真幽静啊，真不错，这地方真是世外的桃源。 方叔安一边走一边穷白话。到了厅堂，分宾主落座，那个小童子给泡茶。 公世良就问，各位，咱们素不相识，我都不认识你们是谁呀，请先报个名吧。 没有方叔安这嘴这么贫的，在这种场合他总是抢话。方叔安一笑， 哈哈，对，彼此先认识认识啊。 我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江夏人，我姓房啊，叫房叔安，人送绰号西部大头鬼。您就是名震寰宇的方的老爷 啊？你也知道？ 哎呀，怎么不知道？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 是吗？你要是有幸，我就没白来呀。来来来，我再接茬给你往下介绍。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 书场， 徐良、白云瑞来到鲤鱼岛聘请龚世良，没费劲儿就见着了。龚世良不认得他们是谁，房叔安逐个给做介绍。他用手一指白眉徐良，我说：“老员外，这位你还不认识吗？白眼眉为记，人送绰号山西燕三守将，多倍人雄白眉大侠徐良是也。他是我干老，我是他干儿子。现如今我干老是开封府二品将军，你又是三品带刀御前的护卫。”龚世良闻听就站起来了，哎呀，失敬失敬，我倒是看见白眼眉了，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名震寰宇的白眉大侠居然能到我家来。经介绍我这才相信了，徐将军一向可好，恕我迎接来迟，当面恕罪。请老剑客不要客气了，我来的鲁莽还望求海涵。哎呀，我太高兴了，我请都请不来，真可谓是尊贵的客人。慢点，等等等等，这小白脸儿你认得吗？不认识。嗨，了不起，他是白云剑客夏侯仁的爱徒，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呢，人送绰号玉面小拿摩白云瑞，我老叔。哦，您就是锦毛鼠白宫玉堂之子。云瑞点点头。龚世良又客气了半天，再介绍王源。龚世良一听也是吃惊分晓啊，这么著了名的高人居然也到了我家，非常欢迎。至于方宽方宝那就不在话下了。介绍完了，龚世良眼珠转了半天，可能合计心事呢。房叔安就问我们：“你眼珠直转吗？你想什么呢？”啊，我是想我跟众位萍水相逢，素无往来，今天各位贸然到了我家，想必有事儿吧。徐良这才说话：“龚老员外，实在实在是对不起得很啊！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请您来了。”“哦，请我干什么？”“嗨，咱就实说了吧，我们打算请您出力帮忙，帮着我们赶奔三香岛，大破七星楼。”“这破什么七星楼？”徐良一想，你甭装糊涂，你师父摆的楼你能不清楚吗？但是还不能这么说，只好耐着性子把七星楼困住六个人怎样打赌击掌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白玉瑞、方川在旁边给做补充，最后还谈到罗旋、罗子珍被软禁在三仙观。龚世良闻听是紧皱双眉呀、有这等事。老剑客，无论如何牌不如何，您真格的就能袖手不管吗？我们六个大活人来了一趟，您怎么的也得跟我们出去，也得帮着我们大破七星楼， 你纵然不给我们帮忙，你还得给你师兄想一想啊。实不相瞒，你师兄要不介绍，我们还找不着你。是他告诉我们你住的这个地方的。就见龚十两脸往下一沉，嘿，亏他办的好事。各位啊，实在是对不起，树某无能为力。大伙一听这心就凉了半截，徐良还得陪着笑脸儿啊，这么说您是不打算帮忙了？对，范将军，您听啊，我把话说透。当初一日，摆这座楼是我老师摆的，但是摆楼可不是为了伤人，而是为三仙观珍藏宝物和经卷。谁知道萧德成如今拿他来害人呢？可是我们呢，给人家摆了楼了，焉能又亲手去破楼呢？这件事情必须得我老师出面。我老师要说拆了这个楼，我二话不说。我老师要不出面，让当徒弟的没事去拆楼去，未免强人所难呐。再说回来了，这个楼里边人家改动没改动，谁敢说？一旦改动了，我到那一碰，结果好心不得好报，不但救不出这六位来，相反，再出了事情怎么办？这个责任我负不起。我再说一个条件，你们别不爱听。我跟萧德成有交情，跟你们也没仇。金砖不厚，玉瓦非薄，我何必帮着你们去得罪我的朋友呢？我翻不上，我只好站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你们两方谁有能耐谁大胜大，谁没能耐算倒霉，我不打算介入。现在话我已经说清楚了，我希望你们各位不要挑我的理，如果非挑这个理不可，那我也挡不住。你们要累了就在我这休息，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没钱张嘴，这我都可以帮忙，唯独破七星楼的事儿，树某不能从命。这一下把这六人给蹲这儿了，撅了个对头弯啊。房叔安脑筋也蹦起来了，我说您说话别说的这么绝行不？可能啊，我们这话还没说透。刚才您说什么这个？你老师摆的楼，你就不能拆？这番也是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你师兄被软禁在三仙观，你总不能不管吧？方爷，你别提他了，我现在就恨他。他要不给我谢礼，你们能找到这儿来吗？坏事就坏到他头上。当初一日，他就不应该帮着你们，他这叫自作自受。他死不死跟我毫无关系。 哎呀，我想不到您这位做事还真梗啊！ 哦，不念师兄弟之情， 好吧。那么我再问问你，你知道这个楼得害多少人？ 即使你老师买的，你老师吃不了就得兜着走，他现在死活不知，你知道吗？我们都告诉你了， 我可跟你说清楚，如果我们破不了这座楼，损伤惨重，到了时候我们可得找你算账啊。因为我们这不是厮打斗殴，我们是官府抓贼， 你表面上不帮我们的忙，实质你就是给贼人帮忙。你们是串通一气，勾搭连环呢。到那时候，龚世良不等方叔安把话说完就站起来了。方爷，怎么你威胁我不成吗？拿官面哈人不成？我告诉你，你把这套端回去，我姓龚的向来不怕官府。怎么官府能给我定个什么罪？要这么说你们随便走到哪去，我含糊不了。白玉瑞恨方叔安，心说你怎么说着说着离了格了。云瑞赶紧站起来给打圆场，王元的两个拳头就攥紧的，一个劲儿瞪眼珠子看着徐良。只要徐良嘴一歪歪，王元真想上去一巴掌把龚世良的头颅击碎。心说你真是不懂人情啊，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要真不跟我们去，我夹我也得把你夹去。正在骑虎难下的时候，窗外响起了脚步的声音，环佩叮当，门一开，人影一晃，走进五六个人来。大伙一看呢，全是女眷，四个丫鬟，一个老妈，穿得干净利索，往两旁一闪，中间闪出一位中年的妇人。这个妇人穿的是衣着华贵啊，虽然说年近四十，但风韵犹存。看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年轻的时候长得不定多漂亮，就即使是现在也拿得出手。不光长得好，举止相当稳重，脸上是似笑似不笑，似惊似不惊。他看了一下屋中众人，然后就走进龚世良。老爷，咱们家来客人了。龚世良赶紧站起来，哎呦，夫人，你怎么知道的？适才我正在后面休息，听丫鬟春红跟我说的，说来了几位客人，还挺了不起，老爷正在前厅招待，我抱着好奇的心这才来的，恕我冒昧，还望老爷原谅。夫人，你我夫妻，你还客气什么？理当如此，理当如此。既然夫人来了，来，我就给介绍介绍。龚世良给大伙一介绍，大家一看，哦，这是龚世良的夫人，人不错呀，这两口倒也般配呀。经过介绍，大伙才知道这位夫人姓赵，叫赵燕芝。王元角这名挺熟，赵燕。哎，夫人敢问一句，有一位最著名的南海风尘侠女，是不是您呢？龚世良乐了，王老剑客，您算问着了，您说的正是剑内，是吗？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南海风尘侠女居然住到鲤鱼岛，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啊。这夫人这一露面呢，哎，屋里的空气就缓和下来了。夫人落座之后就问龚世良，老爷， 这么多的高人到咱家有什么事儿？哎，夫人啊，是这么回事。他说完了，房叔安又做了补充。这位赵夫人这才听明白，哦，老爷，那么您究竟想帮忙还是不帮忙呢？夫人，我怎么能帮忙呢？你想这个理儿，我师父亲手摆的楼，我是他徒弟，能去拆这座楼吗？再者一说，我跟萧道成交情都不错呀，我怎么能帮忙呢？因此我拒绝了。哦，老爷，您觉着这么做能合适吗？ 这以夫人之见呢？ 我是一妇人，见识短浅，不过呢，我认为你还是出头帮忙的好。 是吗？怎见得呢？ 老爷请想，咱们向人不行，咱必须得向理，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一个理字。 房叔安一听有门，对，还是夫人说的对。您接着往下说，我这洗耳恭听呢。 夫人接着往下说，老爷请想，萧道成他们背信弃义呀，责任在他们身上。当年请老师摆这座楼，红嘴白牙说的挺清，是珍藏宝物和经卷。那么现在反过来，他要拿这座楼害人，我们焉能袖手不管呢？虽然老师没在家，就是老师在着也会反对的，他也得把这座楼拆了。那么老师不在，你是他徒弟，你就应当替师父办这种事儿。不管怎么说，不能拿这座楼害人呐。您说拆这座楼又有什么不是呢？ 夫人说的有理， 也不见得吧。您听我把话说完。再者一说，萧道成等人聚了那么多的匪人在三仙岛，想干什么？无非对抗官府，骚扰地方，罄竹难书啊。这种人一日不离开南海，一日不铲除，咱这一方就不能宁静啊。老爷，您身为剑侠，应该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在你眼皮底下发生的事儿，你怎么能置之不理呢？何况各位差官老爷亲自登门前来相请，如果你拒之门外，恐怕于公于私都交代不下去吧。哎，你别说，这夫人真通情达理，细声慢语的把这套道理说完了。公事良站起来了， 听夫人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真雅在伯云献日，我心里痛快多了。好吧，既然夫人这么说，我答应了。大伙一听啊，好悬没气乐了，心说这位公事良闹了半天是怕婆子的祸啊，别人说话不好使，你看老婆这一说，他是紧溜须，连奔都不敢打。那边说什么原因，到下文书咱还得说呢。他为什么怕他老婆？当然有一定的原因。公事良眼望徐良和白俊瑞，一个劲儿的作揖，二位啊，实实在在对不起呀、啊！要不是我见内提醒我，我几乎间给大家得罪了。大家来了，我不让你们失望。明天 我就跟你们去大破七星楼，不知几位意下如何呀？ 非常欢迎，非常欢迎。 好，今天已经晚了，你们就住到我家，明天一早咱们就起身。 好了，恭敬不如从命。 到了晚上了，徐良、白玉瑞、方宽、方宝、方树安、王元住在一个大屋里头，人家龚世良陪着夫人到后宅休息去了，晚上睡不着闲谈，方树安就咯咯咯乐。白云瑞就问他树安，你老乐什么？ 老叔啊，我说人生一世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啊，也搭着我没老婆呗，我也不知道有老婆是什么滋味。就拿这个龚大剑客来说吧，那咱这么请他，那么说这么说都不行，那他老婆一句话他乖乖的答应了，就好像小孩听他娘的话似的。哎，我说这玩意儿真有意思，闹了半天这家是个怕婆子的货。 云瑞把脸往下一沉，是少耍贫嘴，别忘了闲谈莫论人非，人家夫妻是有感情，你看着有什么奇怪的？ 我说老叔，那么我打听打听，你跟我老婶也这样？我老婶一瞪眼，你也是俯首贴耳。 把白云瑞也问乐了，王元在那头咯咯也乐。方叔安瞅着王元一晃大脑袋，我说你乐什么呢？ 心里头有你，肝里头有你， 谁将来都能娶媳妇，唯独你娶不着，你不必担心，你不能怕老婆。不，大伙全都乐了，可不是吗？王元练的是真正的童子功，终身不能贴近女人，他也立志不娶，所以方叔安开这个玩笑。后来大家也乏了，朦朦胧胧睡了一觉，已经次日平明。龚世良跟昨天不一样了，非常热情啊，早早的来到这屋，把大家呼唤起来，梳洗已毕，做了一桌丰盛的早餐。吃完了饭，大家准备起身，这赵夫人还亲自欢送。到了庄口，大家是难舍难离，这才拱手告别。龚世良对夫人说，夫人，你听我的喜信儿，多者三天，少者两日，我一定会回来的。夫人点头，他们上了船，赶奔三千岛，书说简短，回到招商店。 大家一听，咱们把人请来了， 哎呦，可真顺利呀！请了两个人，都没过十天呢，就看这一回吧。众人热烈欢迎，把龚世良接在里边。大家就问：破七星楼应当用什么东西？怎么分兵派将？您就说吧。龚世良还挺谦虚，哎呀，来到宝殿，我这一听，这全都是成了名的剑客，有少林的名僧，峨眉的名剑，这都是老前辈，我怎好指手画脚呢？您不要客气，我们谁也破不了七星楼，您是唱主角的，您就尽管分派，派到谁头上，我们一定俯首听命。 是吗？那就恕罪吧。 好， 不过呢，破七星楼不成问题，我也不是自夸其德，只要楼里头没改动，我到那伸手就破了，这是一层窗户纸，不用费劲儿，就即使有点改动也不成问题。我最担心的是楼好破，仗难打呀。那夏遂良和萧道成一看楼破了， 他们就得羞恼成怒，一旦东西少了，我可不行啊，我这能耐可白给，那就全依靠各位了。因此我的意思说，能打的武艺高的最好都去，可以我们大家全跟着。哎呀，这是一。另外呢，我要求各位，这个七星楼里边消息埋伏非常绝妙，我要求大家别瞎摸，我不让动什么你们可别动什么，一动出了事儿，咱们前功尽弃啊！别管你身份多高名望多大，你得听我的。大家一致赞成，好吧，这一条作为命令，谁到里头瞎伸手出了事儿，谁负责任。龚世良说还有一条，不义带的人太多，我一瞅您这店里头有这么多位，要都跟着去人多显眼，就挑那有能耐的去个十位八位的就足矣了。大伙儿一想，这谁去呢？让徐良和白云瑞商量，云瑞最后开了一个名单，跟着去的有少林的三位名僧，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有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罗汉，还有风僧最不提凌空长老。另外跟着去的还有峨眉四大剑侠白云剑客夏侯仁、白老白一子、一子峨眉女马凤姑、柏林女剑客寒江孤雁、上云峰。跟着去的还有陶禄、陶福安、邹瑞、邹化昌、王元，也得跟着。后来一共点了15位，点完之后，龚世良看了看名单，比较满意，高了高了，可别往上添了。愚者的就看家，这些位足矣。就这样，他们决定好了，在当天晚上的半夜去破七星楼。路上无话到了，都进了院了，龚世良往两旁看看，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往对面看，七星楼点着灯呢，锃明刷亮。龚世良告诉大伙儿，注意啊，这可是紧关节要的地方，我怎么走你们跟着怎么走，连脚底下都不能踩错。徐良点头，你放心吧，我们跟着你走。但不知大家到了这个地方能不能破得了七星楼。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在心里面那么灰就淡一些，海豚从眼前飞远，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好时光都该被宝贝，因为有限。